好，歡迎嚟到我得餐呢條。今個禮拜因為我約唔知拍檔睇嗰套咁嘅調解碼，咁另一你咁下個禮拜 我仲要嚟講你去睇你係乜水添？ 咪咯， 傻啦！依咁高級片唔啱我睇啊！我中意睇 cheap 片嘅，一波大大嗰啲。 唔係啊，你的名字唔算好高級啊，對。 唔得啊，對我嚟講依太高級啦！我依係好bad taste 睇 cheap 嘢。 我都係睇第二套睇佢啲嘢啫，都未。 算啦，我算啦，唔好再講。 係啦。 咁下個禮拜嗰套係啊，仲有套怪獸產地嘅，咁下個禮拜上，咁下個禮拜先算啦呢度。咁今日講下其他嘢，今日講就係一個所有人喺日本都會幫襯過，但係我印象中好似 冇人講過。講啦，即係你任何地方都應該會幫襯到嘅嘢。 但係冇人講嘅，一係冇 大國都有㗎啦。 咪就係咯， 小國都有啦，就嚟。但係就冇人會講嘅嘢，便利店。今次 唔係因為太大路啦， 大路到大家覺得好似佢 太理所當然啦。 係啦， 好似空氣咁存在，你會講空氣咁樣。今次主持人我記得 阿 B 啊， 阿 B 啊， 係啦。 剛才有少少插科打诨的选择吧， 系啦，我四个嗱，一般 算多噶咯，其实 算多。日本便利店其实帮衬过几多间啊？ 数唔到。 唔系帮衬过边几大？你印象你帮几边个？咁咁啊？唔系几间系自己几个公司 牌子 边个牌子？ 罗森 啊！我最简单啦，七仔罗森Family Mart 我做晒啦。 咁三間啫嘛，主廚 三大咯， 三大咯， 三大 一定依三一定有。跟住咧，好似 其實我幫襯得比較多嘅，即係唔計三大嚟講，其實應該有 New Days 咯。 嚇！啊，我 Second Mark， 因為入北海道嘅。 嚇！因為 New Days 係即係你喺車站實會見到嘅一樣嘢嚟，基本上 係 New Days 即係咩嘛？JR 嗰嘛 ？JR 係啦，冇錯。即係甚至乎佢有啲喺月台嗰啲咧，得個攤位嗰啲咧，係 啊 係 啊， 分分鐘佢匿埋咗，你唔見到個招牌嘅，咁但係我都仲係 New Days 都算係 New Days 嗰啲。咁啊，如果計我多少少啦嚇，Yamasaki 個 Popula 係 Yamasaki 我都有幫襯嚇 ，Popula 跟住Mini Stock， Mini Stock 跟住仲有一個姓咩名咧？唔係 OK。 咁 OK 同 Sunco 少係 Family Mart 噶嘛？ 唔係以前分開噶嘛？ 我知啊。唔好話而家咪先。講咗都一段時間話會收翻，但係都仲好似存在緊喎呢兩間。 未收曬。 我都仲未收曬。 逐步收。 A M P M 好似話收話收，好似有印象冇 A P A M P M， 因為 V A 又話佢 A M P M 咗，但係好似賣咗盤，跟住自然消失咯。 係咯，好似真係唔講。 好似都冇咗，因為好多年仲見，但係而家 就 A M P M 就最，我應該 A M P M 應該我最早幫襯任仔，早過七仔嗰日本，因為我嗰陣時去嘅地方好多時見到 A M P M 多。反而 七仔好像真的近 中京難 揾嘅，近十年是比較突然之間飆得好犀利噶嘛， 開多咗， 因為佢乜都立啊嘛， 係 真嘅，你見咁多間便利店，好似最多元化應該係佢，即係個 service。 因為以前嚟計，當我哋即係90年代尾去日本啦，或者2000年左緊去日本，其實你落到東京。你是見 Family Mart， 你見 Lawson 多噶嘛 ？Lawson 都不算多 ，Seven 你係就都揾嘅。 Family Mart， 仲有 AMPM， 東京都好多。 AMPM 咯， 早年上世紀尾都仲多嘅，上九十年代咪。 因為後來係見住 Seven 越嚟越多噶嘛。 多咗，即係之前 Seven 喺首都圈係屬於弱勢社群嚟㗎。係 Lawson、AMPM 啊、Family Mart 呢幾個 大 山頭，殺曬啊嘛！頭先你講嘅呢間嚟話咩？啲 store 就係呢次佢。地鐵便利店， 隔離 咗嚟咯，係咯，嗰幾間咩 Toros 啊，Tokyo S 啊，嗰啲細個 ，U Days 係主力。 印象中好似冇幫襯過。 U Days 係地鐵便利店係咩咁嘅？ Metro 唔算便利店，算翻自己嘅嗰啲攤位啦。 攤位啦，其實嚴格嚟講，算係 Jasku 嘅， 屬 於即係嚴格嚟講，其實都算便利店。即係如果你面喺 個 分類就係 Jasku 咯，小攤咯 ，Jasku 嗰類細咯。即係真係便利店，其實理論上嚴格嚟講，就係起碼你都起碼俾我沖杯麵啦，大佬。 杯麵都冇啊，唔好話沖啊。 日本便利店都喺我印象中，日本便利店基本上咧係除咗飛機杯麵冇賣之外，基本乜都有。 又好似未有，印象中定飛機杯冇得賣。 暫時我去嗰間便利店， 我懷疑會有地方有得賣咯。雖然我真係冇見過咁樣， 即係未見過。 印象中未見過啦， 真係未見過啦，即係除咗飛機杯，即係除咗性，除咗性 sex toy 啦， 即係睇未有 sex toy 啦。 你喺個鹹濕雜誌去解決， 鹹書， 但鹹書有泥巴，但係唔包玩具。 鹹書鹹碟，你要揾都揾到啊！真係 sex toy 真啲。 香港有啦，香港冇啦。香港影印機大型影印機，香港好似隔都冇。香港 冇咁冇。應該都曾經嘗試入過嘅，但應該失敗咗。 OA 曾經玩過，但係 玩咗一輪，我記得有 Flash 嘅影印。 但日本咧就稍微大啲嘢 copy 都有。 大鋪有啊，大鋪都有噶啦。 一到 各大。應該話點講咧？最簡單係向街嘅鋪，向街嗰啲鋪頭，你只要喺玻璃嗰邊望到有個窿，突然間有個窿乜都冇咧，通常嗰度就會擺個影印機嘅。係 啊，唔係爭在係幾多 function 影印機。係 啦， 影印機好，影印機夠唔知夠幾多 先進得滯。 我最記得㗎啦，去西粉諗住玩佢部影印機，然之後俾部影印機玩我咯，其實。 會啊， 即係尤其西粉，即係其他嗰兩間 還好， 易玩啲， 相對易玩啲嘅。 西粉嗰部大佬 太複雜啦，嗰部乜都有。 一到咧，各大同人展咧，啲同人即係你趕唔起咗咧，就排曬去影印噶啦。 趕唔起咪去 排咯。先講啦，即係嗰啲係純影印機啫。但係通常講喺日本去影印機做最多嘅，應該係買點數卡咯。 買點卡 ，Flash 係 啦 ，Flash 或者甚至乎買飛。 買飛， 因為嗱我自己因為我唔記，我印象中我喺撈神嘅，因為我喺開我亞馬遜咧，通常就信撈神多嘅。 係。 通常就係我有部機喺部，有通常叫攞個 number 喺部機，篤篤篤篤篤篤一串 number， 跟住再篤一串 number， 跟住出張紙，跟住叫佢櫃面落。 因為嗱，撈神撈神同埋 Family Mart 佢本身有 terminal 行噶嘛，你去個 terminal 篤嘅啫嘛。 啊。 但西粉唔係間間有，通常都喺個影印都要搞噶嘛。 因為我少用咯，我少用，因為我中意幫係撈神。因為亞馬遜同撈神多嘛，主要係，所以通常我幫襯撈神多。嗱，咁變咧，因為嗱，通常咧，日本而家最應該最大撈神啦。 而家嚟嘅係， 唔係 Family Mart 咩 ？Family Mart 佢你先，之前撈神買咗 Circle K 嘛，定 Circle K 買 ，Circle K Family Mart 嘅 ，Family Mart，Family Mart，Circle Mart 買同 Circle K 都係 Family Mart 嘅。 飛鴨買咗 Circle K 之後係第三大啊嘛，實際。 O K。 係啊，都係輸俾前面嗰兩家噶嘛。 因為主要其實就依兩間，撈神就早入市，就粒 撈神開先嘅直頭係要計。 係啊， 啡粉未嚟。 因為啡粉佢未到嘛，所以佢就。 但係好搞笑就係其實喺東京嚟講，我覺得撈神就最難揾嘅喎，其實反而。 睇位置啦， 即係咁講啦，即係 我哋去親嗰啲通常都係 Family Mart 多噶嘛。 我通常我去親嘅地方，即係 at least 我比較常去就喺新宿啦，即係我去親都住新宿，因為 係 通常我活動嘅範圍都係唔係西粉就 Family Mart， 甚至乎飲 Masaki 係 係啦。然之後撈神就印象中真係最精揾嘅，我好難唔係經過撈神。 新宿揾撈神有啲難度。 新宿我嘅印象中係多數係。點講？好似我印象中係反而新竹係新竹係印象中係都係出得係啡粉多喎。 啡粉同啡 粉咯，啡粉咯。 然之後去到大佐堡嗰邊物變 時代就拉升地大嘅時代拉時代拉升割據咗嘅。而喺其他地區就一般嚟講係一半一半嘅。 跟住 咧有拉升就有啡粉，大家好似孖公仔咁樣，你揾咧夫人係貼住嚟嘅，好少話作為一家獨市咁滯嘅。 剛才講的一些香即是應該是日本便利店才會見到的 service， 有沒有人看到銀行呢？ 有 啡粉銀行， 啡粉銀行 我當年去到見到呆了， 大家都知道 即是他不是講緊擺了一部 ATM 在這 裡 ATM 在這裡那麼簡單，他就是啡粉銀行 因為我記得好像他香港好像匯豐那張卡都按到 C 卡都好像按到錢的 他吃早期唔食嘅， 以前唔食嘅，但係如果你食埋， 後來我記得係應該五六年前到佢就食埋 pass 卡。 係啊，我就試過一次喺個撳，我試過一次唔知咩原因，好似喺個撳錢嗰陣。 因為我上次探小收收咧，我喺 seven 撳錢嘅。 我又試過一次， 因為福光揾唔到 CD band 大佬。 我又一 難揾啲咯，應該因為通常啲地方都一間半間就真係 超難揾啊！ 通常日本如果你話e-pass 嘅話咧， 你揾郵局好過揾 CD band 啦， 梗係啦。 我以前嗰區，邊我以前嗰區喺大房 間，你哋咁 pass 就話啫。我真係要撳 CD band， 我唯一辦法就係 CD band 咯。 揾 CD band 啊嘛。 當時我係附近咗間郵局，我每個月啲出啲稿費啊、屋企生活費、機卡嘢，全部就喺郵局撳機。 但印象即係以我所知，而家就即係以前就通常你哋去郵局做撳機啦。 嗯。 但係而家佢真係。開始轉咗去 seven 撳，即係好多人就變咗去。 係啊， 以廿四小時嘛，然之後 相對易揾好多啊嘛。 相對易揾同埋即係佢通常 seven 擺得嗰部機都會幾 full function 嘅，其實 係噶。 哦， full function 都 搞唔曬㗎啦。尤其是好似唔係將有好多人喺找數 key 卡嘢㗎嘛，你入啲人 入錢啊、出錢啊、轉帳成 key 卡，其實嗰部真係 ATM 嚟嘅。 ATM 嚟嘅，只不過 唔係純粹撳錢嘅。 即係中英機咯，佢唔係淨係撳錢咯，係乜嘢擺曬落去咯。 係啊， 呢樣嘢，因為你去日本嘅時候，你邊度揾錢機啊？有時你又山卡拉地方 一來啦，當然你去得屌翻轉，你去山卡拉梗係就係搶定。 咁但係問題你山卡拉就同你講緊零 seven 都未必有噶咯，你唔好 咁 啦。 係邊度？會揾自己笨啦。 我任何山卡拉地方都係有計錯緊，係去咗一個就係、是。喂，買呢度都有，呢度有 seven 買係嘛？ 當日我喺福岡嗰邊， 要話翻你聽， 我喺工程嗰邊，我真係揾唔到一間。 係要話翻你聽，呢個日本47元係未制霸係 seven 自己啫。 嗯 ，seven 係唔齊噶。 鳥取冇 seven 啊 ？seven 唔齊噶，係 啊係喎。 鳥取啱啱有。 咁即係倒根啦！ 鳥出啱啱決定有， 唔係鳥出係倒根 未開，我唔記得開咗未鳥。 因為啱啱就我記得嗰次鳥出，我去鳥出嗰時好似係見到間係 family mart 嚟嘅。 倒根都點冇？ 唔知 family mart 拉伸嚟嘅，我一經過，我好細間經過，我因為我留意就係900英日薪900英，哇！即係你好請人喎，特別你點出900英日薪喎，仲係，即係都請人會更加人工。 啊，嚟到啲山卡拉原來就隨時同你七百幾百百嘅啫嘛。 我哋見，因為我就扭留意咧，哇！成條街都冇人嘅，跟住而家便利店好細間便利店，仲細過香港啲，跟住之後請900英日薪，哇！啲市民真係冇人去做， 即係冇需要 嘅，冇需要改地方粉貴咩？因為便利店嘅存在就係一定要係咩24小時需要用到啊嘛，同埋日本你咩都日本喺上你郵購乜都方便。 但係我想問翻你哋可能熟少少啦，日本有冇啲唔係24小時便利店咧？ 有 山門嘅便利 店，山卡拉便利店有， 山卡拉其一。或者香港都有嘅， 我知香港會 有 商場內、 廠區或者工廠區， 商場內或者工廠區一啲即係夜晚基本上唔會有人出入嘅地方，嗰啲會嘅， 即 係 日本都會有， 都有鄉下地區有㗎，有時鄉下見到叫拉一集嘅，我試過叫拉一集嘅便利店㗎， 有 㗎，因為你講就係鄉下地區入咗夜裏面有句，除咗妖魔鬼怪之外，係每日行過嚟㗎嘛，開嚟做乜啫？系咪人做過啊？ 冇啊，咪俾啲妖魔鬼怪幫襯咯。 咪就係咯，你費事啊，費事仲危險添，咪整緊走嚟打劫佢，唔知啊，你叫天俾人劫你不聞。 啊，當然啦， 新拉集冇咁落煩咯。入嗱，我自己便利店咧最通常又係嗰個典型就越到郊區越大啦。最大間便利店我試過好似大到真係成個商場咁， 嚇 好大㗎，成兩三即係。一般嚟講，便利店佢成千尺，佢連千尺唔大嚿喎，咁大 啊！千尺，咁你講到 好誇張，好大， 你講到好似有 shopping mall 咁大， 好誇張啊！係啊，係嗰啲，你即係 就係同你講一般嗰啲類似歐力嘅物體， 歐力咯， 歐力， 即係出邊有一個比間便利店大幾倍嘅停車場，然之後就一間好大嘅， 係啊，唔係點解話乜鬼都有啫？咁佢一般嚟講，便利店大係五六百尺到啦， 一般 千幾尺，大一倍以上。佢淨好啱就係，當我依家入去，淨係嗰個冰櫃，淨係擺可，淨係擺啲凍飲個櫃都成十幾個，一排一列 又一排咯，成棟牆咯， 好難。 Matrix 咁咯， 好乸壯觀啊！ 係同你講緊有能本事，一個牌子嘅啤酒可以佔一個櫃咁大咯， 係啊，好壯觀㗎！ 一個牌子嘅啤酒， 嗯，又未到一款係嘛？ 唔係一款一個牌子啫，咁就冇誇咁就。即係你知，其實日本啲啤酒商都通常都有好多款唔同嘅酒嘅，通常都 通常依類變啲咩就多數就係咩咧？係佢係邊商嘅一個嗰啲公路附近嗰啲， 即係四咯，當 S 咯， 當 S 咯。 因為嗰件嘢睇， 通常係應該唔係公路 S， 佢係變咗做國道嘅 S， 即係舊路 係。 即係你高速公路咧，就真係有個 S 俾你。 係咯， 啲舊路咧就有個便利店俾你咯。 超大便利店，即係成間嗰啲分別 咁但係嗰啲通常就同你講緊佢最主要嘅 service 係咩咧？廁所。 你係其一啦， 廁所啦，食俾食嘢啦，有啲買餸啦，乜都有，即係買蔬果乜都齊曬。 蔬果 係啊，日本面我 因為講開蔬果，我其他兩我七仔好似未見過，但印象中 Family Mart 同 Lawson 都好似有專係賣水果蔬菜嘅brand 嘅喎， 有 係 所謂有機或者農產品 brand 啊嘛。 因為我有一次住喺西新宿，咁住嗰度樓下就已經見到有間，我明明睇到佢。 啡色嘅啡色嘅羅神， 係啦，佢未拼出嚟羅神，但係點解同我印象中嘅羅神唔同樣？ 一間啡色嘅羅神， 係啦。然之後點解門口會有西瓜櫃嘅？點解？ 我呢兩次，我上嗰兩次日本跑馬拉松，啲香蕉我咪拉我想買咯。 唔係嗰啲鋪其實嚴格嚟講，你當咩㗎啦？當 supermarket 㗎啦。 我明啦，就係因為明就係點解同我點解同對面間？哈拉摩莎差不多樣嘅，買啲嘢差不多嘅。但哈拉摩莎同羅神應該是兩件事嚟嘅， 因為佢去到之前佢就係佢已經代替咗半 supermarket 咁樣咯。佢差唔多其實 supermarket， 佢嗰條 line 係 supermarket。 係啊，嗰大啊，所以點解要咁大咧？就係佢就因為佢去咗角度新，就係佢方便買。羅 神就仲有100 yen 店，羅神100。 係啊， 有乜鬼都有羅神。 羅神特別多 brand 嘅，我發覺好似係。 羅神古靈精怪 ，Markel 都有啊。 羅神。呢幾年擴張勢力啊嘛，佢兩家細嘅，兩方都係喺買啲細嘅便利店或者買啲細嘅小賣啊嘛。 嗱， 咁咪將佢做開嗰啲嘢，用自己個 brand 出，咪越嚟越多古靈精怪咯。而家係 嗱，頭先我而家睇Wiki 啦，就話2015年10月 Seven 咧就全日本最多嘅18,136間， 係 Lawson 11,206 ，Family Mart 就11,460。又係 Family Mart 嘅跟住嘅 KQ 好似 Cycle K 咧就係6304。 Okay. Mini Top 就21186，即係有 Saki 嗰啲。 咁遠嘅，一個數。 跟住Seven Mart 啊嗰啲就得1,000几百間啫，即係話係其實最多就係 Seven 咯。但 Seven 開物好攬開，咁勁有啲佢好似香港咩咧，好豆潤一世喺間都開照開嘅笑曬。 你一來豆潤照開，二來佢 其實三大我都見過，大鋪細鋪其實我又唔覺。 但係 Seven 係Seven 細鋪多。 因為近來其實要計嘅話，我見 Seven 都係咩咧？即係頭先講 SA 嗰類。 哦， 好多其實係 Seven 嘅，得跟住 多咗， 多咗嘅 SA 類啲， 即係有埋車場 嗰啲，係啦，越嚟越 多咗係 Seven 比較多見嘅。 因為以前我見咧就通常係 Lawson 嘅， 咁我哋話咗 Lawson 老前輩啊嘛， 係啊，通 常就好多可能係咪 Lawson 做唔住，然之後俾 Seven 轉手啊，唔係啊，其實都唔奇嘅。二來始終呢幾年，即係當我冇記錯，好似係Seven 大到係買翻母公司之後係真係擴張勢力嘅， 係咯，因為 係特嗰幾年突然間飆咗 嘅。Seven 嘅即係日本好興嘅，其實唔止淨係 Seven 嘅，即係好多 worldwide 嘅 brand 咧喺日本嗰個 brand 其實同日本以外係 分開 咗，另外搞啦嘛，基本上已經係。 但係日本 即係 Seven 嘅日本版就係同你講同其他地方嘅 Seven 係真係好唔同。 不過更奇怪是日本最初 Seven 咧，即係Seven Japan 咧，係真係直屬翻美國總公司嘅子公司嚟。係 啊係啊係啊， 跟住 係咯，已經 跟住搞搞下，越搞越大咧，佢自己就獨立出嚟。 哦，就變咗 Yahoo 咁啫嘛。 係啦 ，Yahoo 咁獨立翻，唔係 Yahoo 係賣咗個 right 出去啊嘛，咁啊獨立咗。獨立之後咧，再温下咧，就同 Japan 嚿錢。個同埋嗰個市價係大力到可以買翻美國 公司， 係 啊！ 所以而家其實入 Seven Eleven 嘅總公司喺日本嘅， 明咯。 嗱，講翻 即係證明日本人係養大咗個仔，跟住個仔同你講，我搞翻掂個老豆。 日本係需要，因為日本便利店佢個需求大過美國㗎，尤其是喺啲因為年頭，佢提有關就當你即係話，你知道啲社畜。之後早六點鐘起身，夜晚12點翻去。你傳統嗰啲買餸嘅嘢，根本上佢應付唔到佢。 唔好話社畜，冇社粉的話，我當年喺日本，我真係要次次特登走出去買飛米通。係 啊， 因為嗱， 唔係始終有 堅嘅，我 唔同嘅。 因為我住嗰頭，我住六本木嗰陣時，其實好大鑊㗎。 老本木其實嗰一帶，阿歐 B 同我去過啦。其實 最緊要你住嗰個小本木未叫嚴格嚟講，叫未開發啦，我仲要。 一來未開發，一來未開發，其實你都見嗰邊啲便利店其實嗰幾家啫嘛。係 啊 ，Seven、Mini Stop 跟住 A M P M。 聚埋一齊 繁華街嗰邊噶嘛。但係一當中咧，肯入米通得 Seven。得佢有賣。即係如果唔好咧，我要走出去食谷嘅。 啊，印象中 Seven 啲雜誌同出嚟比較齊啲， 齊啲咯，因為佢雜誌架通常都大啲。 唔係最慘就係頭先阿 B 講嗰幾間得 Seven 係大嘢啫嘛，其他全部都細鋪嚟嘅。 係啊， 邊有能力同你入咁齊嘅啫？唔好玩啦。 冇錯。 所以我話撈神佢唔係，我之前睇可能喺漫畫咧，我係喺 Seven 揾嘅。你撈神啊，其他幾間咧，都揾唔到。 但係調翻轉咧，調翻轉有嘢 Seven 就輸咗嘅，我眼中。就係買一食， 算啦。啊， 買熟食。 嗱，三大即係唔計啲細嘅先，三大裏邊嗰食嘢最頹係 Seven。 係， 不論係熟食同埋啲口垃圾。 唔係口垃圾都仲有得講。 尚可係啦，口垃圾可以仲可以傾，因為都係嗰曬嘢始終。 但係熟食真係輸曬。 熟食係輸幾條街嘅，你講緊。我係唔會考慮去 Seven 買熟食嘅， 未試過添喎，直情我最近都去撈想買啲咩炸雞啊， 我最近 肉包咁樣， 我最近都係買飯團同甜品，真係熱食嗰啲，即係真係要叫店員幫你搞嗰啲，就真係冇喺 Seven 買過， 未試過都未試過，即係呢樣嘢，我真係因為我係撈想派嘅。拉升乜鬼都有食，乜鬼嘢都味道唔差嘅。佢就話佢都話炸雞嗰啲，其實幾好味道。我要去買炸雞。 我係撈筍嘅炸雞，唔係得㗎。同撈筍再傾，兩間其實個千差嘅炸雞嚟講就 兩間都喺度爭緊。 因為尤其是係普通版咧，我覺得撈筍贏嘅。 係。 但係飛貓有隻叫 Premium。 係啊。 Premium 就贏咗啦。 係。因為啲人以為一般以為咧便利店熱食咧唔掂。 哇！ 日本調翻轉㗎，日本嘅便利店其實好多其實靠熟食養家㗎。係 咯， 喺嗰度先真係揾到啊。 哦， 最簡單頭先我講嘅炸雞啦，肉包啦，咩 pizza 味肉包？ 炸雞肉包跟住 鵝丁， 係啦，呢個時間嘅鵝丁 係啦。 我最記得㗎，即係當年。年末年始過過日本，晚係記住晚晚諗翻酒店都一定買。 晚晚喺酒店前面嗰間，我一人一杯酒， 冇錯，一人一杯，然之後再一罐啤酒或者其他酒類， 咩都好。肯定係一人一兜我釘嘅， 冇錯， 走唔甩嘅。 因為有時我喺日本睇，我喺日本睇戲咧，佢演埋廣告咧。佢係撈近排 Seven 係開始主打咧，賣大賣廣告講個 Seven 啲熱食可以點樣好咯？ 係啊， 但係 近年開始啦，但係真係遲得太多啊！ 遲太多啊！我都未諗過聽過，我自己都未幫襯。唔知係，不過咧Seven 咧唯一嘅就係 Seven 佢賣咧就係咪凍食就仲得嘅，即係麵包嗰啲仲得。 正路嘅， 即係啲 packing 嗰啲真係 同埋 Seven 如果嗱 Seven 以我。自己經驗咧，佢有得贏咧係呢個飯盒。 佢飯團都 OK 嘅。 飯團飯盒。 飯團飯盒，即係飯盒我食過，但係飯團其實佢相對都唔錯嘅。 因為嗰時我拜度嗰度咧， 即係尤其是印象中好似 Seven 係咪好似每個月都會做㗎？呢個100 yen 地飯團地 有。 啊，即係定到呢兩間就唔覺嘅。 唔覺啊，唔覺，因為嗰陣時拜度嗰段時間咧，公司。方圆一公里咧得一间啡粉焗帮衬佢焗。如果要出去买饭，因为行到去车站嗰边，一系就帮衬佢。如果唔系就去间好很贵嘅 Familes。 哇！ 咁啊焗帮衬嘅时候咧，我发觉嗰间即系嗰段时间发现咧，啡粉啲饭盒其实食得落嘅。 咁但系先讲，其实即系我哋一路讲啡粉啲嘢唔掂都好咧。咁其实喺日本比较起上嚟系差啫。 但你 拎 翻過嚟就冇得輸噶啦嘛， 因為佢嗰陣就競爭咁激烈嘅話咧，差極有譜噶。 當然啦，唔係二來大家個要求唔同啊。 係啊， 你喺香港衰過，喂，你而家去 Seven 買都係買個波仔啫嘛。 係啊， 波仔係。 係你 Seven 其實有嗰啲魚蛋燒賣嗰扎。 魚蛋燒賣咯， 你 喺 Seven 唔會買魚蛋燒賣，你去買嘢丁，你都頂盡係波仔嘅啫。 即係而家連 Seven 自己品牌你都唔敢掂㗎啦，已經係 啊， 係咪先？即係我咁。 但係叮叮就好似係另一個範疇嘅嘢嚟，我覺得又 係更枉論其他嘢啦。所以就即 係日本邊嘢點就通常就係熱食就少，因為通常特登要同佢講嘅，佢幫佢叮你，幫佢幫叮熱嘅。 唔係你買飯盒佢一定問嘅， 一定問嘅 嚇。你買飯盒一定問嘅，要叮嘅。 通常我 都話買飯盒啦，你見到唔少笑話同你講緊啲便利店店員。已經機械化到見到乜都問你叮唔叮啦？ 你擺你就係擺杯雪糕落去問你叮唔叮㗎？係 啊，冇錯，一定問㗎嘛。要唔要膠袋？叮唔叮？ 膠袋係梗嘅。 基本上係一定問嘅呢兩樣嘢。冇錯。 問你啲嘢反應動作。 但係有時因為有時， 因為我真係試過買個飯團，佢問我叮唔叮？ 唔係要睇，但係睇一樣嘢睇食啊。日本便利店入面係唔准食嘢㗎嘛。 唔係睇鋪， 睇鋪嘅啫。 我試過俾你講出嚟，因為食別入嗰只叫 咩？食得嘢嘅鋪咧，佢會有位嘅。 係啦， 佢會有台有位嘅。 跟住入面食咯。 通常唔係習慣咪就係見佢有台，你咪喺入面食咯。冇台你咪行翻。 冇台冇位。 反正出面通常咧，別店出面咧就一定有排凳俾你食，煲煙嘅食咯。 有 好多 有米缸， 米缸便利店一定有米缸㗎。 除非嗰區有呢個路上禁煙啦。 因為日本的便利店最起一個好 重要，內信禁煙都好像有些便利店會真的框咗個 框翻個禁區咯， 框翻 區咯，要特登框嘅嗰啲係，佢唔會隨便擺個米缸喺度嘅。 當然啦。 日本的便利店提供有一樣嘢，米缸即係以前老師法醫咁嘅煙民咧，就最哇佬冇咗便利店佢唔知點算。你一種有，你一種咩就垃圾桶，因為日本垃圾桶好少嘅。你有啲垃圾嘅話，如果揾地方抌， 呢個真嘅，即係 街嘅垃圾桶 少啊， 街 嘅 垃圾桶喎。 有時你買罐開飲完之後， 大部分店你店都係即係街鋪啦講緊，佢一定有垃圾桶對街。係 啊， 嚇， 俾你抌喺啲罐啊，因為你唔睇住食。 唔係好習慣咯，咪就係通常喺日本我買完嘢飲或者甚至乎熱食啦，我喺 A 便利店買完一路行一路食到 B 便利店咪掉咯。 嗯， 通常都是咁嘅流程嘅。 唔係因為調翻轉嘅，日本人嘅習性嚟，呢個係佢好多時候你留意日本人買咧，飲嘢，如果真係純買飲嘢咧，佢如果罐咧，可能即刻飲得曬嘅話咧，佢喺鋪頭飲就飲完 就即飲就係 啫，即飲即等跟住走 嗰啲嘛。但係樽嗰啲好少會話 你樽啊，或者飯盒嗰啲就拎走個再計啦。即係而家好多時係佢拎走，通常都嗰邊會有垃圾桶啊嘛。 因為罐就會同你講，通常係即係。要麼在店裏面，要麼在門口即場吹咗佢，然之後咪掉咯。 因為日本人唔同香港，香港就中意一路行去飲。日本人印象好少嘅咁嘅。 少呢個習慣， 一少嘅唔可以入。 因為你見，二來你見 裝就喺香港都難一路行一路飲啦，講真。 係，二來你都見咩㗎？啲汽水機隔離一定有。 所以咪揾汽水機咯，即係揾汽水機抌垃圾咯，塞個罐咯。 有罐桶啫嘛。 係啊，我自己經常性啦，咁然之後即係一路得閒都抹啦。 一係汽水機，一係便利店咯，你要抌垃圾機。 呢樣嘢好重要， 但係便利店就理論上就乜垃圾都抌到啊嘛。 佢真係垃圾桶， 但 係 汽水機就同你講，真係淨係 罐咯。 有啲就罐同樽，有啲就齋罐。 同埋咧，因為有人係即係抌垃圾咧，所以便利店都寫明啦，唔好攞企垃圾抌上嚟啊。 係， 仲有 家居垃圾就一定即係佢 寫明嘅。 寫明嘅， 係啦。唔係最緊要就係一睇就係全日文寫，即係嗱，唔係我唔係外國人咋，一係所以。日本人咁做會做嘅咋？ 因為日本真係有咁做，因為佢好多時可能 抌唔切又再起唔切身啊，腳時間 唔係嗰啲啊，唔係嗰啲啊，有啲便利店個特性係佢係近過抌垃圾個點啊，啲友仔懶啊， 懶咯，係啊，時間好彈啊嘛，你日本人都唔係咁 perfect 嘅，你 就係入咗咁啦，就係有啦，有可以講今次去高山市，喺間撈房間有塊木招牌撈上到，但係喺有啲超市就唔好攞企垃圾咁過嚟啊， 通常都有講嘅， 實會死嘅， 但係寫好大隻字 嘅，係啊，單純大唔大隻字嘅啫，咁同埋真嘅，你已經講起咁多便利店嘅 service， 其實有一樣嘢我喺以前咧係曾經以為日本便利店一定有，但係後來發覺原來唔係。 誒 廁所 啊， 有啲有啲冇，大隻 都仲有啲係冇噶， 係啦，即係商場成日啲有啲情侶喺度打嘢錢嗰啲。 哇 ，stand 啊！ 唔係你話商場鋪冇咗合理嘅， 其實佢如你想用商場紙嘛， 有 街鋪係有啲會寫明冇廁所借噶嘛。 我自己我自睇大啲嘅有，可能起碼就街鋪或者獨立平房嗰啲就一定有。 因為好得意， 獨立平房就梗嘅。 因為便利店嘅廁所咧，我見就通常。我諗三個咗場咧就冇啦， 係零。 如果有嘅話咧， 一 就 A 同 B， 一 一種咧就係擺到明嘅公司啦，俾你嘅。係 啊。 另一種咧就係、是、其實都係佢原公司所嚟嘅，你要開口問佢先嘅，要攞鎖匙或者之類之類啲嘅，原來係。 係啊。 係啦，即係咁樣搞嘅，原來都仲係。 唔係，因為始終點講咧？大都市嚟講，其實日本日本呢個廁所文化，佢係喺都誒。如果大都市嘅話，其實佢要揾廁所唔難。日本揾廁所係容易揾垃圾桶㗎。 係，但係調翻轉你拉雲個， 其實都唔係 範圍去睇，其實你要揾都唔易㗎。 日本揾廁所唔易， 唔算易㗎。 第二個大影， 因為真嘅，你話譬如香港咁好合理啫，揾廁所，唔係即係當然啦。你放眼全球都係揾廁所嘅，吸 M 字啦。 係啊。 咁但係我就當揾唔到 M 字先。你香港好簡單，你揾到個商場得㗎啦嘛。 商場會有啦。 咁但係問題，日本其實。商場文化唔係咁發達嘅啫，其實 又或者個商場嚟講，通常都係市郊嗰啲老鏈咁大棟嗰啲啊嘛。 嗰啲就另計啦，但係其實 你喺翻市區市中心， 其實開始多咁，但係都仲係發展中嘅，其實 或者一個思維咯，即係我僆仔年代嘅思維咯，去百貨公司咯， 邊有啊？ 唔係， 但係百貨公司 調翻轉你揾就你喺嗰邊揾百貨，你喺東京揾間百貨公司易過喺香港嘛？點都 啊難咧，當然離開東京又使便利店都一通常有嘅咯。係好冇錯，揾咗間大嘅，當然大都有嘅，大有。 因為好衰嘅，要睇翻其實喺日本，即係如果大都市其實有個弱點嘅，佢真係政府起嘅公司唔多。 係啊。 你要找咩？其實有難度嘅。 因為印象中就係嗰度係咩咧？元叔。 嗯。元叔 我發覺係好難揾，好難揾廁所嘅。 元叔近乎冇。 係啦。 又係嗰個。 元叔我發覺係好難揾廁所。 我記憶中有，我記憶中最舊嘅嗰個廁所已經係入邊㗎，內街嚟嘅喺內街嚟嘅。 係咯。所以便利店唔係，大都市通常啲地方細啊嘛，佢擺唔到個廁所啊嘛。 唔係，鋪頭再計，因為佢鋪位未必有，或者可能要共用廁所，所以唔俾你就唔奇。但係因為日本你大都市東京，就係尤其是東京啊，你要揾一個公廁其實唔容易 嘅。先講啦，我去即係唔算嗱廁所先唔講，又唔算多嘅其實。只不過即係我去咗幾次東京咧，我印象中我係見過唯一一個獨立嘅公廁， 係 即係唔係依附喺任何 stand alone 啦 ，stand alone 公廁。我見到一個咁大把啫，喺時代， 係啦，係 咯。我諗下先，我上一次去，我通常去公廁都係公園嘅公廁嚟嘅。 通常公園咯， 即係話係 即係我就係 和平公園仔 咯， 即係 公園， 即係嚟揾公園仔。 我係喎，時代嗰個都係公園仔嚟 嘅，係啊，一兩公園仔咯， 一間公廁嘅公園啦。 係啊，但係調翻轉呢啲 case， 你都唔就腳嘅時候，你就真係唯有靠 M 字同埋呢個西粉嘅啫嘛。 係啊， 同埋便利店嘅啫嘛。 但係西粉都唔一定有廁所嗰個，其實 西粉唔一定，反而。其實揾廁所，如果以我 撈神會安全， 以我最經驗撈神穩陣啲， 撈神多啲㗎。我知係 先次啦，其次。 因為我撈神我都試過，係撈神我都見過冇廁所嗰神喺東京。 有 喺東京都見冇廁所嗰神， 但我去清嘅揾得到廁所，通常都撈神。人哋咩未試過西粉廁所？我記憶中未去過西粉廁所，撈神去得多。 唔係西粉廁所都去得多嘅，咪就係學你話齋郊區城洞嗰啲咯。 係咯，嗰啲咯， 因為嗰啲基本上已經係 supermarket 嚟 嘅。嗰啲而家就基本上變咗西粉，全部都係西粉咁滯啦嘛。 有錢佢，因為佢打錢啊嘛，佢可以喺山卡地方起咗成大座嚟當 shopping mall 咁用啊嘛，佢哋嗰啲咪有廁所咯。唔係關就係大佬要揸車先得。 真嘅，我有少懷疑某啲郊區嘅西粉，你係唔係立咗一間吉之攞嚟做西粉咧？其實 都唔奇。 咁 Q 大間嘅， 但係做阿媽都唔記得， 我都未吉之島嘅 size 嚟嘅，唔好玩啦。 都唔奇， 因為我自己幫襯我一， 唔係你見伊王子都熟啦， 就係呢樣嘢咯。 大明都我未買咯， 接觸溝通唔奇嘅，都係買咗啦。 熟下啫，熟下熟下，變咗啡粉，因為你日本其實大明百貨公司都越嚟越難做啊，啲大明嗰啲 百貨公司係難做咗嘅。原來大明呢類衰啲講叫做低價低檔啲咧，即係街坊啲咧。俾柒便利店頂死曬 嘅。我話就係當你便利 店，山俊未同你講，山俊未同你講，你去 seven 買衫，唔去 Uniqlo 買衫啫嘛。而家 seven 就係 seven 仲未衫賣， 因為未點仲未有衫賣。 有內衣褲， 有文具，有內衣褲咯。 內衣褲同雨褸佢都有。 雨褸咯， 即係話 衫 咪 真係仲未有。 文具文 暫時未有。 文具我唔記得係。 咦唔係喎，衫 嚴格嚟講，如果內身衣褲算係有嘅。 有好似見過埋啲簡便嘅，即係運動裝都可以見過。 嚇、 啊、有誒，唔、如果衣服算嚟講，泰 泰咯， 俾俾桑麗用嘅， 頂多咯， 桑麗泰嘛，泰咧俾你拉，俾你去。 因為我記中咧，我記中有，因為羅應該唔記得羅森嚟翻邊乜同。無印合作過買、 啊啊、 有賣文用、啊、有賣文具噶嘛？ 文具啊， 有文具噶嘛？ 係啊， 唔係佢我就已經有賣無印嘅衫賣咯。 啊，應該有、啊，應該都有啲嘅。 係啊， 啲睇間鋪都咁覺得。 應該都有啲嘅睇鋪頭。 但我記憶中就係、是、主要都係賣呔啊、內衣褲啲 緊急緊急嘢啊嘛。 因為佢你要買衫唔去嗰度買啊嘛， 你 買試。 你記住內衣褲咧，你喺香港嘅思維就都係買啲紙內褲嘅啫。但日本嘅味店係真係有正規嘅內衣褲， 正規你係攞得去洗嘅。 唔係佢，不過去咗邊點真係咗誒？喺香誒嗱， 所以嚴格嚟講，你去旅行好啲咧，你連底衫褲都可以唔使帶。 係啊，去買咯， 買到啦。即係因為喺邊都好難揾唔到啦。就算再山卡地方，我印象中都有時試過去，我行我哋搭山卡車要坐嘅話，因為要突然間入邊凍咗喺度噶。冻嘢咁大喺度，試過人搭起長龍巴士落車嘅，喂一嚇，哇唔係啊， 你發覺落你以為你落車嘅 SA 跟住唔係啊嘛？ 經常性嘅，有次試過一次就係上浸温泉，一落車嗰個總走內，哇一大間被凍咗喺度，跟住再行收成十五分鐘先去個温泉。嚇！嗰喺北海道啊，因為佢啱個總站附近有一間好大都超大嘅便利店。 哦，咪你講總站就通常都會有嘅。 但所謂總站咪啫，所謂總站咪啫，得個亭喺度。 係。 所謂總站只不過係 都真係總站啊嘛，因為我啊真係去過啲山卡拉站，係乜狗都冇嘅。 咪咯， 即係得個亭喺度噶嘛，所謂總站。 我嗰次去宮城，我嗰次去宮崎縣，係啊，落車個位，因為係車站啫嘛，直頭，淨係 JR 車站先要有嘢啫嘛。我上車個位，其實都冇乜㗎。上車嗰位是正統即大巴士站，乜都冇噶。 當日喺宮城個山卡拉站，我同你講緊方圓半個鐘行路程都唔見任何一間商店。 嗯，跟住沿途 係商店都冇， 沿途得兩個 SA 都冇咯，已經。我想揾即望街咋，都結套都冇多啊，全部山嚟嘅。 好攞命嘅、所以一到去啲山卡地方咧，因為佢喐一便利店，就哇咁啲樓梯大佬幾驚，有時即係因為佢就靠呢啲地方開嘅，呢地方因為咧揸車經過啲 係啊，即係方便揸車多。 揸車 通常都好多係方便揸車嚟嘅，因為講真，嗰啲鋪你可能見到方圓 N 你都冇民居嘅，基本上 係啊，突定住一棟。 yeah. 即係我今次去高崗咁樣，成個高崗市入咗嘢，黑掹掹，唯一著光嗰啲更加撈神。 應該啊， 哇！黑掹掹，跟住冇， 即係 M 字咪算係咁咯。 因為我住嗰邊也係嘅，瑞龍寺嗰邊係嗰邊係冇商店噶嘛，有商店喺入邊噶嘛。跟住我睇，哇！黑掹掹，即係唯一一著光嘅就係家就撈神。哇！全靠因為我大佬冇 救星， 救星啊！唔係我行翻過，我經過車又穿過車入去另一邊先買喺便利店啊，佬。因為高崗係好細城市嘅啫，細鎮嚟嘅啫，都冇城市， 小 鎮啫嘛，啲旅遊鎮嚟嘅，得個如果講緊最大嘅，剩翻喺商場，喺所謂商都唔係商場，車站二樓嗰個地方起咗所謂嘅便利店。 嗰啲商場仔咯，係咯， 係啊。豆飲便利店乜鬼都冇嘅又係，即係買嘢咧係一大便利店。好啦，咁大約差唔多時間，今次便利店講到呢度暫時先，下次再諗咩便利店再講。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